1月27号，红海滩国际生态旅游年拉开了序幕，首届的红海滩定向越野邀请赛正式的开赛，与芬兰缔结为友好的湿地现场签约，就在1月27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体验激情飞扬的时刻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